好，哭波桑下半场开波啦。咁啊，喺继续讲英超之前咧，我哋 Red 嘅先 有嘢送啊， 梗系有优惠噶嘛。我成日讲啊，300几蚊一年，梗系要入会啦。而家仲有啲正嘢，阿慈生讲下先。 呢个系因为呢个有食唔食送大礼啊，听。因为我哋有个 Jingle 都出咗啊， 听过啦，听过啦， 过下噶。系啊，咁就系有呢个75920蚊折扣优惠券， 买够50蚊就当有， 买够50就送20。 咁就会员啦，净系派俾会员啦。 系，梗系啦。 每一会员就可以即系嚟到仲有，即系派完即止啦。咁就每人就派两张啦。 点攞啊喂！ 我想问下用咩身份证明自己会员啊？除咗会员证之外， 因为你有个会员个 login 名噶嘛， 即刻要示范 login 一次。 唔系你 send 个钟就肯俾 send 个 email 嚟，咁个 email 就系 raga.snack@gmail.com， 咁我哋就有专人去即系你 send 嚟嘅时候记得留低你嘅会员登入名称啦，你自己个名啦，联络电话啦，咁呢几样嘢，因为你要嚟攞噶嘛，嚟攞你唔识路嚟， 咁嚟攞系咪一张咧？只限于 两张。兩張 okay， 派兩張，派兩張，派曬就冇啦。總之係啦， 咁、okay， 先到先得啦。 送完即止， 送完即止啊，大佬話六折啊，大佬即係 有人會覆翻電話俾你啦，總就係覆翻電郵啦，通知你即係幾時，我哋幾時要有人啊？點樣攞啊？諸如此類啦。 啱啦，大家留意下啦。 咁啊，759啲嘢啊，又多元化，雖然有啲好食，有啲又服少少，咁啊，但係咧，咁啊有六折優惠，各位會員。即係多啲嚟， 總之買50蚊就慳20蚊啦。 未做會員就快啲嚟做會員啦。係好啦，咁啊講過啲優惠之後咧， 廣告賣完啦。 廣告賣完， 廣告賣完就講翻啲波先啦。咁啊，禮拜六咧，梗係車仔啦，禮拜六啊。咁啊，車仔咧，咁就對西布朗嘅。咁 啊，一壓汗喎，車仔。 咁啊，呢場波就因為上個禮拜紐卡素就我都諗住就香㗎啦。咁啊，呢一場咧。都我自己就冇諗過話香唔香嘅，好坦白。 其實香咧就香咗九成㗎啦。 係真係 香咗。好彩臨尾咧就鬧翻上嚟。香咗。就未煎窿咁話啫。 香咗九成九。 多謝球證 啦。咁啊睇下呢場波啦。嗱先如果講陣容嚟講呢場波呢就重點就係車路士艾斯派古達呢 打 就打左閘。 係囉。 咁打左閘咁因為就。 阿小高爾打後備。 高爾 ,A 高就後備嘅。咁可能 A 高有少少傷就冇出。 我有印象呢個陣其實唔係第一次踢㗎啦。好似摩連奴都試過搵艾斯派利古達打左邊。 但係佢唔係打右。 佢係不慣打右。 係咁咪佢而家就 唔用。 咁佢右邊就用返伊雲路域。呢場我記得係卡希爾打泰利。 卡希爾帕泰利就右邊伊雲路域。咁其他基本常規就出咗韋利安嘅。右手邊咁前面伊道奧咁因為費托就受傷，咁就西布朗嗰邊就基本上常規啦，咁就冇乜特別，就冇出巴拉軒奴嘅，咁呢個後生仔就冇出，咁就前面就 Shane Long， 咁就安呢個安力 芬奴啦， 咁安力卡咧就後備冇嘅， 後 備 都冇 嘅 嚇，咁啊沙斯安搭 Shane Long 啦， 咁啊呢場波，咁啊呢場波我自己睇啦，咁就我自己睇過嘅，雖然就冇乜心機睇。咁呢場波其實你話車仔打得真係好唔好咩？咁喺個防守上，即係我見到佢嗰啲嘅緊逼啊、逼波都 OK 嘅。咁但係咧呢場波 衰咩咧？ 個前場就好大問題嘅。個前場就係會話咧，佢嗰個啲走位真係好，真係唔敢，真係唔現身唔夠啊！即係啲球員嚇， 都係正選嘅咯，嗰班中前場都 咁啊，大哥 拉米利斯 個問題就係 個新兵問題大啲咧。 我諗就係佢哋唔知點解佢哋唔肯去現身咯，即係走動好少，咁就所以咧，即係見到中場俾波就好難俾嘅，你唔現身又點俾波咧？ 咁啊，以往如果有托利斯喺度咧，我又覺得呢個球員有幾肯現身嘅， 係 即係。如果嗰場波林伯會主動啲嘅話咧，通常都會好啲嘅。 係，咁就另外就如果講阿斯派古特古打左閘就可以嘅，叫做可以嘅，就都唔係太過曳。 但係照計應該好多人用㗎，佢仲可以用貝查恩特啊呢啲都可以踢左邊，點解要用阿斯派利古特？ 你問我啊，你問我，我問邊個咧？啊，我都唔識答你。 係咪真係又有啲咩？ 心病 係咪即係傳聞佢係對嗰個買人嗰個政策係有啲意見㗎嘛？ 我唔知嘅， 即係佢冇得話事嘛，咁有啲係咪真係玩嘢？ 哦，你講摩連奴，你話佢冇得話事，唔知啦呢啲係嘛？咁啊嗱，韋利安呢場波咧走動好多嘅。 咁 但佢咪打偏， 佢就打右手邊嘅，走動好多嘅，都好勤力呢、這個球員嚇、啊。有一個我真係自己睇完場波，對呢個韋利安就有啲新嘅諗法，即係會唔會呢個球員咧，將佢擺喺個防守中間位，如果練好啲攔截，會唔會係可以試一下咧？咁因為我覺得 點解咧？ 幾勤力走動， 拉比利斯 2.0 啊，可以，我覺得可以諗諗嘅， 簡直係費拿利。2.0 啊，一都有個爆炸頭， 啊、 又可以打防中啊！ 啊，呢個就 係大大隻隻嗰啲啊， 或者係睇下打雜又得唔得咧？咁我諗到，我真係一個 種 不發奇想， 不發奇想嘅啫，即係因為我見佢走動好勤力嘅。 不如練下大衛雷斯打中場啦。 哦，咁啊算吧啦，大衛雷斯就冇得救噶啦呢啲。好啦，咁啊其實咧，咁啊呢場波就2-2啦。咁啊其實嗰四個波咧都係。好騎呢嘅好坦白。咁第一球波啦咁就夏薩特啦。咁就呢喺左副位就射波龍門米希爾擋返出嚟。嗱當時個波撲返出嚟之後呢咁就有個落咗個後衛喺小禁區後衛有個列志維嘅球員身上嘅。咁列志維如果其實好多時間可以解圍嘅，咁啊，但係佢咧可能佢自己左腳，咁啊就要就翻佢自己左腳去解圍，就轉身先去解圍。點知後邊就伊杜奧就殺到，就偷埋個波咧，就一射就入去。 我發覺伊杜奧真係偷波王嚟 嘅。唔係，但係呢個波問題，你個列志維，你冇可能喺個小禁區位仲唔第一時間解圍㗎？即係呢啲波真係 呢球係抵輸。 以前睇列志維踢維拉啊、伯明翰係腳腳青嗰啲球員嚟嘅。 咁啊，但係個波因為左腳。 Okay, 因為個波喺佢右，應該佢右腳位， 佢右腳位，佢左腳球員。 係啊，正常就應該係右腳第一時間解圍就應該嘅。就算你左腳幾唔好都，唔係右腳幾唔好都好， 點都要清啦， 點都要清㗎，冇理由就翻個波落左腳度，跟住去解圍㗎。我諗個第一就即係列志維本身個意識問題啦，第二就。冇人提搶咯，啊咁啊，同埋伊杜奧呢啲老鼠仔最興偷呢啲波 啦。你睇今季起碼有第三球， 但伊杜奧係真係即係嗰個狀態係穩步上揚喎。 係，我其實見佢擺陣容嗰陣，我都有預感佢入波機會都幾大。 有嘅，因為最近都入翻， 因為對比起佢第一場加盟嗰時候嗰個狀態，呢幾場係真係佢嗰個發揮係非常好。 入局啦，開始 係啊，冇錯咁啊。都搞咗成即係上半場啦，咁就呢個車仔捏咗成50多分鐘嘅，都50多分鐘嘅。咁啊，跟住第二球咧，咁就俾西布朗追翻嘅。 冇人 mark 嘅喎，所以點解頂埋佢？ 咁啊，呢個波係角球嚟嘅。咁啊，首先就麥奧利就呢個中堅頭槌就獅子啊擋翻出嚟。咁啊，個波就擋高咗嘅。咁啊，擋高咗個波咧，就從高就。即係從高而落啦，咁有小禁區位置。嗱嗰陣時咧喺小禁區裏面咧，車路士有成三個球員起碼，咁就望住個波咧，咁就去跌落嚟嘅。咁咧個問題就係咧，嗱呢個泰利咧就顧住亞位嘅。啊，顾住亚位嘅，咁就好似打篮球咁样啦，咩位嘅？ 但压住自己有系嘛？ 啊，咁但系又冇人跳、啊，三个都唔跳，结果俾后边 Shane Long 咧就一跳咧一顶咧就顶咗入去。嗱、呢个波又系啦，其实就可能默契。 系泰利塔加希尔嘅默契应该冇人怀疑。 但系嗰个又系意识咯，后卫梗系第一时间清咗个波，走个波喺大佬小禁区两码，大佬你泰利喺度压住位都唔知做乜，唉， 我顶住有我睇住睇住。 睇住，邊個俾後面嗰個睇埋入去， 咪睇住俾人頂咗咯。 唉，即係呢個波又係離曬大譜。咁當然，咁當然即係麥奧利有即係都有啲角度都見到佢可能頂住咗。 撳一撳啊！ 我後車路士另外嗰兩個嘅守衞球員，但係好坦白，呢啲波梗係盡快頂翻出嚟啦。好坦白，呢個波真係又係攞膽啊！真係 好1-1啦。咁啊，但係好快又 好快又輸 喎。 系啊， 我發覺車仔今季好多咁嘅情況出現，成日都即係禍不單行， 係啊， 好快輸兩粒喎。 係啊，咁因為呢個波咧就關係到伊雲路域嘅，咁啊因為嗰陣時伊雲路域咧就係助攻嘅，咁啊助攻上到嚟啦，咁啊唔係翻唔切第一時間第一件事咧，咁啊佢就甩咗個即係喺前場，咁就想去俾波，咁啊但係咧第一就啲車路士球員其實之前都講啦，就冇現身。冇現身咧，就去到前面咧，哦，唔知俾邊個，咁啊結果咧，咁就甩咗俾人又搶埋個波，咁啊搶埋個波之後咧，咁就俾呢個西布朗球員打反擊，咁啊打反擊之後咧，咁就列士維左邊上，跟住咧，咁就過咗呢個卡希爾，咁就俾咗咧阿沙西朗，咁啊沙西朗就推過泰利一射，咁啊個波其實咧。 就冇乜力嘅。咁但係獅子咧就唔知點解就落地就好慢，結果咧就入咗。啊呢、這個波就雙重嘅錯誤啦，一個係艾伊雲路域啦，一個就係呢個獅子啦。啊呢、這個波嚇，咁啊呢、這個波當然。咁啊，其實究竟西布朗即係搶阿伊雲路域個波嘅時間有冇犯規咧？都真係要兩睇嘅呢球波嚇。係。咁啊，呢球波就咁樣啦。第四球咁啊，去到 第四球啊，多仔多古仔 講啦。多古仔講第四球咧就其實咧就個波啦，咁就係、 是、保時階段。 保時階段已經係保時去到係90+4咁滯㗎啦， 好尾㗎啦， 好尾㗎， 吹得咁滯㗎。 咁咧就當時就係拉，咁啊當時就係阿伊杜奧，咁就俾拉美利斯喺禁區裏邊就俾西布朗球員叫做跌低咗啦、啊，推跌咗啦，咁就十二碼就下薩特就射入嘅。咁嗰個波咧。 推跌 嗱、我讲即系咁 present 就叫推跌啦。 佢系晕咗跌落去对方守卫嗰度咯。 系应该个 presentation 咁讲嘅，我 跌低咗啦， 中肯啲咁讲。咁啊去到入到禁区咧，佢就主动咁样去主动。 唔系大家睇翻条片，其实都几难追罚十二码，即系如果睇到慢镜，球证睇到慢镜嘅话，真系、 啊呢、這个波其实就。人馬踏踏啦， 係啦，咁個角度上，即係你冇講啦，即時嘅角度就 係啊，冇錯，咁啊，佢啊主動跌低嘅，咁啊嗨一嗨，嗨一嗨，西布朗嘅球員就順利咁就落地， 好脆弱咯，突然之間 啊，咁啊插水嗰個嘅個樣咧， 十分大啊， 個樣咧 跌得係幾靚嘅， 唔係喎，陽格靚啲， 陽格靚啲， 陽格靚啲，佢真係 打側。佢打得身 一聲咁樣噶嘛， 佢、啊、有水花㗎，佢、啊、楊格嗰種冇水花。 嗰啲八分㗎嘛，咁啊拉美利斯嗰啲嗨呀嗨下，咁啊都呃到阿球證嘅，無論點都好。 咁啊，我見到之後嗰幾分鐘啊，不斷擾攘啦， 因為 對方球員梗係哇，梗係嘈你啊，大佬守到你九啊幾分鐘先攞走我兩分， 頂到㗎，拎三分走啦，喺史丹福橋拎三分走，同埋 嗰陣咧，大家已不斷喺度講緊摩連奴有個紀錄咧，就係即將會俾西布朗破啊嘛。因为佢有个 主场不败纪录， 主场即带领车路士不败纪录，谂住咧即系挨多几十秒，就可以破人哋噶啦。 谂住破噶啦，咁啊，但系讲翻啲球波，转头其实咧，即系拉美利斯未去禁区，去到即系车路士攻击之前咧，其实好紧要嘅就系当时西布朗系攻紧。 系啊， 咁啊西布朗一攻就谂住咧，咁就嗰个左边嘅球员谂住就，因为佢身处位置就喺左副，其实近住横边界外，大约成。廿幾碼嘅，咁咧就佢就射空門，諗住，咁啊，但係咧，其實嗰個時間咧就應該將個波推埋去角球旗，咁啊成件事咧，咁就搞掂曬咯，咁就唔會去夾硬射空門，結果就俾我唔記得係獅子接翻，跟住逆轉翻轉頭，咁就輸咗呢個十二碼。 係啊， 可以話西布朗呢個波佢自己本身都要負責任嘅，啊，唔係淨係話人插水嘅。 OK， 系啊，系咁啊！呢场波就咁啊，呢场波就 唔识讲，唔识点反应啊！ 咁啊，呢球波呢场波系2-2啦，系嘛？咁啊，车路士就痛失两分， 车路士痛失两分， 十分一分啦，系啊！ 我不嬲都好尊重师兄嘅，你咁样讲嘢， 痛失两分都系有分，咁啊，执翻一分都系一分，有咩分别啊？ 讲你嗰队啦，俾你打个飞机啊！ 技术。 咁啊，不如講利物浦啦， 俾你打飛機。 咁啊，認下叻啦，即係呢個投注嘅嗰個各方面都贏咗啦。咁啊，推介大家買呢個利物浦嘅半場主勝，就開咗好多鑊嘅今季。基本上佢對住即係中，其實由上年睇到利物浦個功力咧，即係根本上有蘇七、有古天奴、有斯圖力治咧。上年我冇記錯，其實對好多。大約攞第11-20隊嘅球隊，差唔多好多場都係可以數嘅。咁你今年只有個趨勢，只係會更加強咯。咁同埋今年其實好多波都真係早入波，利物浦即係呢一點佢好大改善咯。咁你捏住一兩球波踢，就有時即係可以俾佢有少少鬆懈，都可以捱得到場波，可以係一個好輕鬆嘅勝利咯。咁呢場就好明顯睇得到呢點咯。 咁啊，四個波呢場波謝拉特打得好好嘅， 係 即係個 passing rate， 即係個全球成功率，咁啊、去到90%，真係非常之誇張。同埋咧，其實呢場波三個助攻，第一球罰球扯得好靚，咁啊俾呢個 烏龍 嚟嘅，艾姆比列達呢個富行。 球員嘅頭槌就頂咗入去。 你屬於第一次出場，我呢個見打畢爾包嘅呢、這個球員。 係嘅，有少少印象。咁但係呢個波其實講真，其實就柏嘉第一件事就唔應該嗰個位犯規嘅、嗯。其實因為後面都有人包到。咁啊。 柏嘉其實呢個組合我都講好多次，富咸再用柏嘉、薛維爾啊、懷斯啊、貝碧托夫啊、戴倫賓特，呢啲全部都已經係過曬氣嘅球員，即係冇可能再俾即係再重用呢班人。 呢個係咩嚟嘅元老賽嚟㗎係嘛？個 即係全部個個都三張咁滯啦，即係你好，你一定要即係我覺得富咸係如果佢要出新天嘅話咧，有可能即係炒教練啦，有機會啦，炒祖爾啦。另外即係一定要侵翻一啲後生仔落去踢。 哦，咁啊係咪泰納拔咧？咁啊泰納拔都有。 泰納拔都係後備啊，都唔重用啊。 都係嗰句，即係上年都提住啦，有泰納拔嘅球隊都唔方好嘢㗎啦。咁啊，第二球波又係謝拉特，呢、這個波角球又係好急勁嘅。咁啊，其實睇翻佢呢個角球咧，由史基泰爾搶點就頂咗入去啦。係。其實睇翻佢嗰個角球嘅部署咧，咁就都有啲心思嘅。咁因為小禁區嗰陣時就前柱擺咗個。小到嚟字啦，咁有一個副行守衞跟住佢啦，咁跟住就響小禁區頂到啦，咁就仲有阿蘇嘅，咁亦都有一個球員跟住佢，咁但係當個波開咗出嚟時候咧，就阿蘇就氹翻出嚟，咁跟住咧成個中路即係禁區啊，即係中間位置咧就空嘅。就全吉嘅，咁就俾咧史基泰爾就飛身搶點就頂入嘅，咁、其實 係咯、你即係頂得好靚啦，即係好似子彈咁樣飛落去。 其實呢波謝拉特就反而我就欣賞謝拉特嗰個角球， 斬個波 斬得好靚、因為前柱根本嗰個高度佢根本頂唔到、前柱區頂唔到就同埋個角球都有啲部署嘅羅渣士。 係咁啊，呢場波都睇一睇啦，中堅個組合就變咗係史基泰爾加艾加， 咁打翻四個後防， 打翻四個後防 嘅，即係兩個。兩個紋身師傅打， 係兩紋身師傅啦。咁呢兩位球員其實打中間，即係有優點有缺點啦。優點就係、的確助攻即係角球啊、死球， 好有 係會好過托尼或者係呢個薩高嘅。我係 同意。 咁、就但係即係佢要對付嗰種波就要單揀啲咯。單揀啲嘅話，呢兩個球員其實就應付有餘嘅。 好，咁第三球，第三球就軒達神直線穿過曬三個守衞，就阿蘇咧，咁、就入射就射波。 我見啊，好多利物浦球迷咧都唔信呢球波係軒達神俾嘅，太靚啦。 咁你對住富咸嗰啲俾到都唔奇嘅。講真，不過軒達神呢場波都 OK 嘅，打得 唔錯啦。我覺得比較好即係嗱，今場波其實真係比較差啲就呢個小力智啦。 小到力智， 即係始終就 算唔算叫打得差咧？ 佢都係有啲。急躁啦，即係始終係好想爭取入波啊。 係、 咁啊，去到因為好早已經入咗四球啦嘛，咁啊佢就變得好急啊，差唔多攞住個波就下都唔會俾。 哦，咁唔緊要啦。 咁啊，越射越躁啦。 係，咁啊，最後就謝拉特又係啦，咁就咧呢、這個波就衰咗李察信嘅。咁啊，李察信就俾人逼甩咗個波。係，咁然之後謝拉特一個直線啦，又俾阿蘇咧就扎位射入。係，咁啊4-0啦，咁啊。好犀利啊！利物浦，雖然對手富咸就弱少少，但係最近啲近況都真係認真唔錯。咁啊，會唔會？ 我就起碼啦，即係冇受到即係阿仙奴，即係啱啱嗰場波輸俾阿仙奴2-0影響啦。即係的確係其實嗰場波對阿仙奴都唔係表現好差嘅，同埋都冇話俾人打殘啦。咁啊，嚟緊下一場啦，展望下一場係過完個國際賽之後就會對奧華頓。 系， 即系Merseyside derby 就会作客对我话对。 呢场就硬仗。 咁呢一场就硬仗啦。咁嚟紧赛程，其实我印象中系比较难打嘅。利物浦系会对会对热刺，我记得有热刺啦，亦都会有呢个奥华顿。 系。 咁希望尽量圣诞之前可以攞翻些小分啦。如果仲可以坐到第二位，咁我都好满意。 O K， 哇 ，O K， 咁啊利物浦冇入冠军希望嘅，尤其是啲车仔曼联，即系打到咁啊，曼城又失分。 咁啊，今个礼拜系啦，今两个礼拜。 系都系啦，突然之间前列有几队都一齐失分， 崩溃啊！ 系咯， 咁啊，讲少少苏咸顿啦，因为我几中意讲呢队波嘅。 系 咁啊，因为呢今场就 4-1， 咁啊赢咗后城啊。咁啊呢场波有几个球员表现好过拿拉拿。咁啊呢个球员咧话已经系英格兰国家队， 系 入咗国家队嘅。咁啊有一球波，咁佢就自己攞住个波就向左边底线就扭个三箭，咁然之后咧就扎位咧就射入嘅。咁就另外就林拔啦，亦都係喺個柱等中鋒位，就亦都係睇得唔錯。咁另外就右側嘅基利，亦都有一啲嘅傳中，有啲助攻。嗱、總體咧呢場波就修行頓係除咗最尾嗰球波雲耶馬就發夢，咁就俾人搶咗 不過中間咁就射入之外咧，總體嚟講，修咸頓都前景依然都係相當之受禮。 咁啊，修咸頓冇受到嗰個邪嘢影響啦，因為佢啱啱攞上個月嘅最佳領隊嘅保智天奴。 哦，我知，咁但係 邪咗另一個， 邪就唔會邪呢場，可能邪第二場 啊，可能下一場都唔奇嘅、 啊。不過、即作少少引子啦，咁啊上個月嘅最佳球員係阿古魯啦，咁咪賴嘢咯，好似天奴好事啫，阿古魯賴嘢啊嘛。 哦，咁樣， 咁佢隊波輸咗啊嘛。 哦，係，咁、但係阿古魯啊，咁啊順便講埋啦，新特蘭對曼城嗰場啦，你講開阿古魯，咁啊呢場波就輸波嘅，輸俾新特蘭嘅，咁啊第一件事。咁啊，有一件就都唞咗好耐，唞咗好耐嘅，即係新特蘭叫做布朗， 布朗 係啊，唞咗好耐啦，今場波復出就打得好好噃， 係咪拍翻奧沙嘅係咪？ 正常拍翻奧沙，拍翻奧沙咁、就有古拿咁樣嘅， 充斥住前八聯球員啦， 係啊，咁啊，所以咪嚼低咗曼城咯，嚼低曼城咯。咁啊，呢個波就布朗就後場就俾左邊咁啊，俾咗巴士利，咁啊壓過咗詹士米蘭嘅， 應該有少少撳撳地對手 嘅。係嘅，咁啊壓過詹士米蘭就扎位就射遠射波入網啦。 龍門啊有啲 龍門有啲慢嘅，因為即係但呢場波繼續都係冇用到哈特啦， 冇用到哈特， 繼續係蒙到 帕迪蒙， 咁帕迪蒙啊，帕迪里蒙嘅六尺八身高啦，落地係梗係相對慢少少啦，手拉入嘅呢球。 咁但係其實呢個波咧，我就覺得個迪米哲利斯啊，真係慢啊，真係大鑊。呢個球員咧，嗰球波嚟講咧，其實就佢自己都唔知企咗自己喺邊度。其實咧就比阿詹士曼仲要前少少嘅。其實呢個波正常嚟講，如果佢褪翻後啲，就可以包到噶啦。咁、但係佢自己本身真係唔知點解啦，個位置感比較弱之下咧，結果就真係翻唔切啦，仲要坐埋一堆添。 少少馬後炮啊！我真係好唔中意。即係帕利堅尼用迪米哲利斯，即係你話好似用加西亞，我都仲可以原諒打中堅，但係迪米哲利斯係絕對唔應該打正選中堅。 呢場波咧，同講曼城個後邊咧話真係面目全非，高拉洛夫、米卡里察士，跟住列史閣。加埋迪米哲利斯，哇！你話 冇乜點夾過 呢個陣，其實冇乜點夾喎。 咁啊係咯，咁啊呢啲咁啊後防，你話會唔會？你話咁咪撞埋一齊，咁咪賴嘢。 同埋要 作客對新特蘭啲北部球， 同埋踢呢一個咁嘅陣咧，有少少係想迪米哲利斯做用波嗰、那個，即係用即係踢金賓尼嗰個位。 係。 咁但係即係絕對不能夠承認。 危 金賓尼啊！咁啊，我諗就真係金賓尼對於曼城個後防係好緊要。係。咁始終都係個領袖嘅風。 有少少古講喎，原來呢場波大家可能覺得有少少係爆冷啦，即係輸俾呢一個新特蘭。但原來呢最近呢四季英超呢新特蘭主場都係贏曼城㗎。 哦，係啊。 係啊，我聽講係㗎，睇返啲即係事後有啲人講，原來係呢個盤係開咗好多鑊㗎喎。原來唔係奇怪㗎喎。 啊，你而家先講啊。 而家先講。 係啊，真係咁樣嘅你。真係。咁所以新特蘭就普爺嘅手上啦，咁贏呢場波都好振奮士氣。 兩場勝仗囉。 就慢慢爬返上。 係啦，咁其實我就覺得新特蘭即係包括內置都係啦，其實陣容就唔係咁差嘅。即係佢而家嗰個 lead position 就唔係咁反映到佢實力。 嗯，係啊。我諗就洛域治就今週贏波嘛， 係贏波啦， 贏翻就好啲嘅， 比較大勝啊。 3-1贏韋斯咸嘅，係咁啊都 反 級好翻啲啦， 先落後反， 即係所謂叫反底啦，係嘛？即係衰咗咁多場啦，都要反下底嘅。係咁啊，另外啦，咁啊有一場就紐卡素咁啊作客熱刺喎， 係啦，又爆冷啦， 爆冷喎。 哇！呢場波好坦白，呢個高爾 只係贏。一個人嘅啫，如果淨要提一個，只係可以提佢。 呢個高爾啊，真係犀利， 高爾超犀利， 擋好多球，見到佢。 14球， 擋咗14次嘅，就係呢個破救。係啊，即係同大家講，嗱破咗咧，咁就呢、這個即係今年嚟講破咗呢個卡迪夫城嘅馬蘇爾啊，呢個11次救波紀錄，對手都係熱刺 啊， 兩座都係熱刺。嗱，係咪反映咗啲嘢咧？系咪反映咗话热刺佢本身嗰个嘅 打压能力 低咧？其实因为中间有球波咧，就系、是、呢个艾力神嗰一球咧，其实佢即系嗰个波佢俾翻中间漏得好靓啦。跟住艾力神就其实好多时间，其实佢就应该可以把握得好啲嘅，即系例如可能抽下网顶啊，抽翻远处网顶啊，点知佢又抽翻近处就地波，咁啊俾高尔用脚三翻出嚟嘅。咁啊嗰球波就系咪真系热刺嘅球员啲把握力真系好弱？ 呢、這個以往都講過啦，即係數一禮拜都講過，其實即係淨係靠一個蘇達道咧，個功力真係 我諗佢嗰個好似都未砌好，佢個進攻模式，因為有一段時間就司古神好生啦，艾力神初嚟嘅時候，就司古神受位啦，咁但係退到呢一排又好似死咗火喎，佢 輪流嚟咯， 係咯， 咁今年我就覺得係唐新就叫做比較 consistent 啲， 係咯， 即係叫做 keep 住場場都有翻上下。 係，咁但係呢場波紐卡素對於唐新可以話係重點嘅招呼啊嘛。 係，揾好多個 mark， 咁又一兩件咁又 mark 住你，咁啊對於一個咁需要嚇，即係講扭波啊，或者靠速度嘅球員，咁多人埋身跟住你，咁就梗係 表現差啲啦， 係嘛？ 唐新嘅球員其實係聰明嘅，我覺得佢就唔係純粹係一個即係中意扭或者中意過波嘅球員，佢係識得睇形勢去做即係判斷嘅。不過就即係我覺得喺而家熱刺嚟講咧，即係有翻佢咁上下踢法嘅球員唔多，咁就好容易俾人睇死啦。咁另一位球員都要讚啦，即係入波嘅紐卡素 嘅尼美啦，都講過好多次啦。其實呢場波就佢就踢翻攻擊中場嘅，因為前面出咗艾美奧比，咁佢就尼美呢場波都係有好好嘅演出。咁入嗰個波又係尼美嘅，咁因為就嗰球波就熱刺嘅中場就俾阿古法蘭就搶到，因為即刻就俾個直線，咁就尼美咧就兜過埋龍門就射入嘅。咁但係其實咧就呢球波都講。翻就係話洛里斯，因為上一場就冚親個頭，咁結果呢場波就後備啦，唔係後備啊，好似係 冇出 後備都冇添啊，用費度嘅，咁好坦白講，咁洛里斯同費度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差別就係佢嗰個出型嗰個嘅能力。或者係叫做嗰個時間把握出嚟嘅時間，咁就點都冇阿洛里斯咁準嘅。咁就呢個費度就爭少少啦，始終都四廿幾歲咯，咁都冇法子。 冇得講。 再提翻告爾啦，咁頭先講咗破咗記錄就係破咗，即係今年嘅最多一場最多破九啦。 冇錯。 我聽講仲破多咗一個記錄嘅，就係14球即係破九咧，其實係近呢六至七年嚟咧英超最多嘅一次破球，即係大約你睇翻2006-07年嗰個賽季之後咧，最攞到一場波最多破球亦都係今次咯。 咁高爾顧之然呢14個破球顯示到佢呢場波第一就位置好好啦，次次射波射啊省親佢啦。第二就熱刺把握力差啦。第三亦都顯示到其實紐卡素後防就麻麻地。 係 啊，俾咁多次射門，如果唔係高爾企啱位又上咗身，咁都唔會救咗咁多嘢。 高爾就我覺得呢個球員，即係我都講過啦，提過多次啦，因為我荷蘭球迷啦，咁我好睇好佢嘅。佢高波嘅手法係真係應該係而家當今荷蘭最好嘅。不過只係在於佢比較容易受傷，同埋就係佢 唔 係 好穩定。 唔係好穩定，同埋佢前面嗰四個咧，就正如師兄話齋，成日累佢，即係歷代紐記嘅好多後防咧，都係比較豆腐。 出上名都係 機運，我哋認識機運開始就已經係咁啦。 咁即係以前即係譬如高魯仙尼啊、新當嗰啲都成日有啲甩漏，就搞到要佢受。咁佢今場叫勇啫，唔係下下都得噶嘛。 係，咁呢場波就熱刺啊輸俾告爾啦，真係好咁樣講。 可以話輸俾告爾，好似都話係今場唔記得邊一個足球網站俾咗分係。俾十分俾佢，好似係即係官方嗰個網站俾十分，好似係今季好少有俾十分。 肯定呢個球員今個禮拜英超最佳陣容個龍門位就 一定 唔使問係佢啦， 唔使揀啦。 真係咁樣救咗咁多嘢，咁呢場波就咁樣啦。講到個波添啊，咁因為有一場波就史雲斯對史篤城就3-3， 又係呢啲問題。問題十二碼 嗰個去到臨尾啦，嗱場波中間就唔講啦，因為兩隊嗰個後防基本上都頗為豆腐嘅， 大家都好開放啦， 非常 大家鬥共啦， 非常之 open 嘅。咁但係去到咧已經係去到補時㗎啦。咁有一個咧就問題嘅十二碼嘅，咁個十二碼就點樣咧？咁個波就即係頭槌咁咁佢頂翻埋中間，咁就中咗手喎。球證話中到應該係洛列治，洛列治隻手，咁就咧係中柱就出界啦，咁球證又望到係十二碼喎，咁俾十二碼啦，咁呢個波究竟係咪真係中手咧？ 波打手定係真係唔係中手咧？ 唔係，首先第一件事係唔係中手先，先唔講係咪波打手，係咪中手先，都有懷疑，因為 其實洛利治隔離本身就有一個史篤城嘅球員嘅，咁究竟係咪史篤城嘅球員墊倒啊，定係呢個洛利治墊倒呢？啊，咁啊真係非常之兩睇嘅，真係佢嗰對眼啊真係仲犀利過鷹眼啊， 電眼， 正真係咁都望到，真係冇法子啊！你話叫我去判斷咧，就冇得判斷，因為我睇慢鏡頭都睇唔到，好坦白講啊，咁就所以你話呢個波我有啲咩意見，咪信球證咯，因為成件事我就係見到有一個人舉手話手球嘅啫，嗰個就係比高域。因為比高域就上咗嚟助攻， 係啊係啊，嗰佢係即係臨尾最後一擊諗住即係上嚟入波。 其實佢望到嘅啫，咁就咁啊，即係事後啦，即係阿舒利亞咁喺個球賽評論個節目嗰度咧，都話佢係咪斷股嘅咧？啊，咁啊真係唔知啦。 誒，同樣地，我覺得頭先車仔嗰場波，我都覺得個球證係斷股 嘅。哦，咁啊，球證斷股啊，冇辦法啦。 英超球證 啊，英超嘅球證都係如此。 大家好中意和氣生財啊嘛，咁啊，兩場波結果都係和波啦。係 啦，冇錯啦。咁啊，英超就。都基本上 仲有一場波， 掃咗六場啦，掃咗六場啦。咁啊，嗰場雙紅會咧，咁啊點都要講講嘅。但係好坦白，我自己對呢啲場波就冇乜點睇嘅。咁啊，要 check 咧發揮下啦，呢個雙紅會 嚇。咁啊，點樣都要大家發揮嘅。 O K， 好啦。 咁啊，預埋啊，的總添啦。 的總，唉，真係呢次真係雙紅會啊！呢次 係啦，呢個要我對面喺度先。 嗱，首先第一件事就曼聯呢場波就都做啲部署喎，似乎。 咁就中場擺得好硬淨啦，佢出咗中斯啦，就即係打防守中場位，係咯，咁同埋我其實幾欣賞就係後防同中場都真係今場，其實成個曼聯今場十一個正選都冇邊個特別即係踢得好差嘅， 防守幾緊密嘅， 防守真係屬於好嘅，尤其是我覺得史摩靈同埋菲爾中士特別好，因為喺嗰場波早段，阿仙奴係經常用左路咧去威脅佢哋嘅右路， 同埋朗尼都回防嗰個幫手幫得好好。 咁喺頭廿分鐘係見到好多球波係佢係靠基比斯上，就不斷俾即係史摩靈去瓦解，同埋呢個菲爾中上瓦解。咁同埋菲爾中其實佢真係有少少一個打兩個咁樣啦。佢喺中間嗰個侵略性同埋嗰個破壞能力， 同埋都破勇。用得嚟 有少少 乾淨嘅， 都叫係啦，都叫葉不茅啦， 算乾淨呢場。 咁所以上半場見到阿仙奴真係冇辦法， 冇乜好有板斧嘅攻勢， 即係踢咗以往十幾場好多好漂亮攻勢啊，即係包括即係奧斯爾啊、基奧特啊嗰啲好即係嗰啲小組，基本上都上半場發揮唔到。 今場係比較立啲嘅啲波度係。 我諗好主要樣嘢啦，咁就基奧特啦，成場波就俾曼聯嘅球員就抹到一動都冇嘅。 其實嗰、其實你睇場波其實留意到咧，禁區頂嘅黃即係黃衫阿仙奴其實唔係幾入到佢個位嘅，因為喺禁區頂其實基奧特前面佢其實冇乜支援俾到佢，就算你個波斬到埋去，佢可能可以頂到啦 ，set 到個波啦，咁冇人可以入到嗰個位，因為其實你見到嗰幾個曼聯嗰批中場喺禁區頂嗰個位係頂得幾好嘅， 佢嘅布防好密啦， 布得好密，同埋阿仙奴 個 spacing 做得好好啦。譬如你見卡蘇拿嗰啲咧，都好難入到前邊四廿幾碼，即係佢。唔好话，即系真系唔系差得咁舒服。 禁区出边十码个位其实系好刻意地系唔俾阿仙奴猜埋去嘅， 死都唔出。 好多下都阿仙奴其实成场波好多攻势都要喺两边去，咁呢个系令到佢做唔到啲比较有威胁嘅攻门嘅原因咯。 今场波基本上就即系曼联嗰方面啦，即系比较上专心啦。OK， 你见到其实即系揸住个主场喺手， 佢都惊输噶嘛。 惊输，你问我就反而佢，我調翻轉會咁講，冇咗嗰個拋，即係八分波個距離個心態啦。OK， 我諗係呢一扎嘅球員唔係太過驚亞仙奴。我自己有咁嘅睇法。第二樣嘢嘅就係話 ，OK， 你講右手曼聯嘅防守右手邊方面，確實係做得好好嘅。係 Smalling 加宗師係一個 surprise 嚟嘅呢場波，等於係佢啱啱加盟。第頭嗰五場到咯，即係我覺得有啲咁嘅樣，有啲咁嘅樣，但係呢個另作別論啦。往後嘅佢嘅表現，咁反而你話左手邊有少少危險嘅，因為曾經上半場頭嗰十五分鐘，基本上曼聯係 hold 住曬成個局嚟打嘅，而阿仙奴反而龜縮得。即係冇辦法攞唔到個 possession 之後，基本上要褪返後。但係十五分鐘過後，上半場你見到揾到少少缺口，想艾夫拿嗰邊嘅，因為阿藍斯同卡蘇拿應該嗰邊搞個段嚟。 如果唔係嘅話，就唔會由左手邊插到一兩球波。 咁同埋即係左邊係鄉村啦，咁鄉村防守力冇咁好。 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整體上嚟講呢場波正常係零比零嘅。即你話 你唔好傷口撒鹽得唔得啊？你贏咪贏咯。 唔係因為我有睇成場波啦 ，OK， 我都有。 你見到係，其實曼聯個防守好好，係呢個係 攻勢其實唔多， 事實。但係個進攻我話俾你聽係食屎嘅，點解咧？無論華倫西亞又好 ，Smalling 又好，甚至係鄉村都好，其實冇一球係斬到去中間位可以俾人頂到嘅。你見到好多時華倫西亞斬嗰邊咧，攞嚟就兜個圈攞翻，俾翻後邊嘅卡域克或者係艾夫勒喺度。咁當然係靠一個死球啦，就係雲佩斯上半場廿幾分鐘波啦。係 啊，嗰球死嗰球角球就斬埋嚟朗尼啦。咁啊，呢個雲呢個范佩西啊，呢個大西范佩西， 范佩西，好強個西啫， 西范佩西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咁啊就十二碼點一試試個前柱，好快佢只狗咁啊一頂，咁啊 形容得好，好精彩， 好精彩， 頂咧就頂入網，咁跟住事後咧。咁就慶祝喎，一聲咁啊，好似杜奧巴咁啊，咁啊跪住咁啊扇住，好亢奮，露曬真情，咁啊 真情流露啦， 真情流露啊， 心不以待。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人嘅七情六欲咧就好難控制，咁啊慶祝都係七情六欲嘅一種啦， 冇錯。 咁啊再加上文貝斯以前都有即係強姦案嘅先例啊，咁呢一點我就唔會對佢要求高嘅，即係你有時表情出賣咗你自己本身。所以我都冇乜意見嘅，即係喺網上面啦。當然呢幾日咧就 好多意見啦， 好多人喺度嘈佢究竟慶祝定係唔慶祝呢樣嘢。咁但係我作為一個即係叫做廿幾年嘅球迷嚟講啦，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你喺即係我講啊費格遜喺呢個阿仙奴簽阿雲貝斯，即係用咗大筆錢。咁你簽嗰筆錢咧，都係俾咗個 service 俾個球迷嘅。咁我諗 service 其中一樣咧，就係包括要氹自己球迷開心。 梗 係 要啦。 咁你慶祝就係氹自己球迷開心嘅一部分。咁佢都係翻緊工出緊糧，做緊佢自己嗰 part 啫。 嗰下係好多戲。 我都唔怪人。 但 係 翻屋企點面對佢個女咧？ 咁佢唔係今日要面對啦，佢一上季已經要面對㗎啦，係咪 ？OK。 再加上最近有咁多人掘返啲舊相嘅咩？十幾年前啊，間睡房已經成間睡房都係阿仙奴啲波衫啊，自己又話自己係 number one fan 啊， 唉，大佬啊，你 好多包袱 㗎 嘛， 唉，梁振英幾年前寫過嗰本書就講嗰啲乜鬼嘢咩競爭，你講咩咁啊嗰啲，咁而家就咪又係咁，此一時彼一時呢個世界，人係會大嘅， 人會變嘅， 有迷之聲， 有冇啲有冇人想開咪評論佢啊？ 人係會長。大噶嘛， 人会长大，人系会变坏嘅， 人系会变噶嘛，我冇话坏正好，人系会变嘅。 佢嗰下就冇得讲噶啦，即系我会觉得过分地交晒气出嚟啦。OK， 咁但系你话成场 真情流露啫，咩交气？ 交系咩交气啊？真情流露， 搞到我想播首张学友嘅真情流露咧，我想改歌。 咁啊，另外方面嘅系你话到下半场嘅时候 ，OK， 即系冇得講，阿仙奴其實要喐冇得喐，即係因為其實呢場波最應該要擺嗰兩個，我覺得都傷咗。其實如果後備要換，第一個我會覺得係沃克特冇得講啦，傷咗啦。第二個係張山啦、張伯倫啦，都傷啦，咁所以冇得變啦。咁當然啦，曼聯個後防亦都有少少驚險嘅，去到五廿零六十分鐘嘅時候，奧斯爾嗰球咧係好近嘅，即係我以為係入咗追和1-1噶啦。OK， 柱邊， 因為啱啱我唔記得 應該都封到位嘅， 我唔記得邊個。手走甩咗佢，咁冇得講啦。咁當然你話，跟住後屘朗尼有球又係獨啱啱柱邊出界啦。咁你話要讚嘅係，仲有一個人要讚就係朗尼啦。OK， 朗尼呢場波係打得真係即係翻 瞻前顧後， 翻嚟翻得好，即係可以話頂曬㗎啦。而家 唔係話翻嚟咯，一貫都係咁嘅表現喎。今年打得 OK 喎， 佢心情就我諗翻曬， 心情翻嚟。 我諗係，我諗呢樣嘢 或者係因為呢場大波，佢係要俾啲表現啦。 同埋應該 嘅，同埋要讚一讚嘅係即係。我一路都覺得 OK， 莫耶斯你係需要俾時間佢，咁但係莫耶斯今場波喺後面換嘅調動呢，我覺得 OK 嘅，即係去到包括第二，因為 維迪傷咗啦，先至焗住 張飄中打中 堅， 中 堅 哦，俾自己有打傷噶嘛呢下， 中斯又褪翻後啦。 天使嘅迪基亞上 咁啊，洛傑斯落嚟第二個，我覺得係應該啦。OK， 即係換走翻RVP。 但嗰段時間其實就都已經幾膠著㗎啦，七十幾分鐘。咁阿仙奴其實下半場其實你睇到頭先 Phil Jones 嘅重要性啊，因為佢擺咗喺中堅之後，代替佢嘅 Cavalry 其實唔可以打得翻佢嗰種波。 所以你亦都會見到沙格拿喺下半場。佢阿仙奴進攻右手邊斬嗰三四腳波，係好有威脅性嘅。芬德蘭 miss 咗至少最後嗰、那個，即係八十幾分鐘 有一球，即係應該係臨尾，即係如果佢腳攤盡啲，可能可以 就篤咗入去。 係啊，咁啊和啦呢場波，即係失兩分㗎啦。OK， 我係，不過我就覺得即係當然啦，呢球波其實係一分，即係一。 一 球 波 一球上落係就 合理嘅， 一球上落好合理嘅。如果你話邊個踢得好嘅話咧，就即係曼聯總體真係冇邊腳特別差，即係除咗可能鄉村比較即係靜少少之外， 鄉村就都未未有好表現過。 其實應該咁樣講啦，我喺我心目中呢場波兩個始終都係唔合格嘅，一個就係鄉村啦 ，OK， 你焗咗喺左手邊啦，冇得講；另一個就華倫啦，右手邊打斬波真係完全冇。 華倫但華倫 左手， 但華倫嘅防守 左手嗰下 一陣揀防 守。咁但係調翻轉阿仙奴表現，大家又點睇咧？ 跌咗喎！應該咁樣講，好啦，呢場波你就會見到啦。當老蕭即係老師冇得發揮嘅時候啦，藍絲就釋放唔到出嚟啦，好明顯見到。咁然之後咧，卡蘇拿亦都曾經有嘗試過喺兩邊度走嘅，奈何就係話佢一條友打你打唔好難。 卡蘇拿係要揾 one two 啊，佢先可以做突破。 因為調翻轉左手邊曼聯防守左手嘅時候，你見到朗尼好多時補翻艾夫拿個位，咁右手邊就 Smalling 加中斯喺度，甚至。有陣時嘅仲有華倫西亞喺度， 我覺得阿仙奴呢場嘅問題係少咗一個上兩場都睇得好好嘅老司機， 係， 因為其實上兩場見到老司機係sharp 得好緊要嘅， 瞻前顧後啦， 係啦，但係呢場就 後備都冇嘅， 係啦，呢場 好似 係 感冒啊，好似 換翻費明尼落嚟咧，似乎嗰個就冇咗上一兩場咧，阿仙奴你阿老司機攞到波嘅時候甩得好快，同埋佢嗰個傳球嘅好準嘅， 同埋 你見佢搶到波係， 同埋唔係我諗嘅嘢啦， 爭咗一啲，即係中間嘅變咗呢場嘅人腳變動，佢哋嗰個合拍係爭咗少少。 曼聯嘅防守比較積極， 係 咁啊，完全阿仙奴。我自己睇精華就猜唔到個波嘅，完全猜唔到個波，基奧特特攞唔到個波，咁基本上冇一個護到個波，咁啊結果就成日就斷， 因為 係啦，奧斯爾真係跌咗鍋，你見到佢俾 咁就係因為基奧特攞唔到個波嘛， 俾幾個 波 都 嘛，係 啊，俾唔翻落去， 咁啊所以就阿仙奴呢場波就。唔緊要， 表現得唔係特別好啦， 一場半場。 但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對阿仙奴 有隱憂啊， 係一個 wake up call 嚟㗎。因為我覺得阿仙奴其實好幾個球員咧，其實季初即係當然佢成績係好嘅，但係有啲球員係佢嘅不足之處係喺呢場波暴露出嚟嘅，即係包括即係奧斯爾啦，即係佢一靜起上嚟其實真係可以冇嘅。咁同埋藍斯呢場波我咧都係差嘅，藍斯我諗佢個信心係過咗頭嘅，因為包括即係啱啱嗰兩個嗰、那個禮拜兩場波，其實都係佢有入波啦，都係企 Q 啦。咁佢有少少，我覺得佢譬如佢交波方面多咗少少冒險嘅波嚟去做，甚至自己起腳都多咗啲。 哦，咁啊， 但係我覺得佢嘅殺著始終係。佢唔好做最大嘅目標啦，佢做第二個目標，做個配角殺上嚟， 適當嘅時候， 適當嘅時候殺入去去起腳， 應該係做冇波走位嗰啲， 係啦，咁就個發揮會係最大。 但係唔係好擔心阿仙奴嘅，因為頭先都數過啦，兩個傷兵兩隻 wing 其實冇得出 ，OK， 讓咗兩隻 wing， 仲有個 Podolski，OK， 哦， 即都係都其實如果有佢喺度今場波， 我諗 唔會係咁樣 睇下聖誕快車之前啲人翻到 最慘嘅係你就係路斯基如果有老司機喺度嘅話，其實我都係嗰句，阿基係嘗試過去打兩邊嘅，但個問題係冇喺成條中上線裏頭，發明嚟同埋阿迪達打唔到 ，OK， 藍斯係唔識去打，咁你基本上得翻一個卡蘇拿嘅時候，你係冇辦法去打到。 不過始終咁講啦，我覺得 Even 就算頭先你講兩個快翼喺度都好咧，即係以曼聯即係應付阿仙奴咁多年嘅經驗咧，佢都唔會佢都會縮得比較厚啲嘅，都唔會俾嗰兩個。兩個翼佢直接面對艾夫拿同埋史摩靈㗎，係因為係死梗㗎，佢知道， 知道死梗， 所以佢係即係。 即係頭先你講嘅嘢，當然係有啲都有道理啦。但我諗主要係作為一個長期嘅兵員嘅補充，呢兩個球員好重要，同埋布羅斯基啦。 咁啊，曼聯長線點睇啊？ 長線點睇？ 我諗 我始終覺得佢唔係話真係有好大嘅改善嘅。咁始終你對住呢大場波咧，曼聯就冇咁容易失拖， 會醒神啲嘅， 冇咁容易失拖嘅。但係佢即係主場不穩定，同埋再加上其實人腳都唔係好夠呢一點，其實今季補咗出嚟。 系、 我都唔會覺得太樂觀，佢可以咁快踩翻上上。 呢、這個反慢嘅觀點，咁啊勇慢嘅觀點咧？ 細就好啦，老實講、哦，即係自從士都城反勝嗰場之後，你見到唔記得幾多場啦 ？At least 應該 冇連勝， 九場不敗啦， 歐聯冇先啦， 八九場不敗啦 ，OK 打 有冇咁耐啊？ 又連埋 西部朗以上 嗰，當佢當 算啦，算啦，算啦，我唔知，當啦係啦。 因為嗰晚睇嘅時候咧，蔡玉如有講話八場未輸過， 蔡玉如邊 講嘅嘢信得過？ 當係九場啦 ，OK。咁但係你話始終都係啦。進攻方面就絕對有問題㗎啦，冇咗兩邊殺著係死緊嘅，始終發電機喺兩邊度、無論楊家又好，甚即係今場冇出嘅楊家， 讚流沙啦， 甚至係仲有嘅蘭尼都好，都係唔係好掂嘅，咁讚流沙 OK， 要再睇啦。 其實呢場波有人會講過，就係話如果用讚流沙代呢、這個鄉村真司會好啲 啊，嚇係啊。 但系我谂主要系呢场波真系大波啦， 大波啦， 咁俾翻个经验好啲嘅球员系好， 应该嘅。 咁但系你话赢咗呢场波就退翻成个表嚟讲就系 第五啫嘛，使乜咁串啊？ 唔系，你话呢场波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你而家成日望翻个积分表就系望住系五分波嘅距离。O K， 咁我都咁讲啦，曼联基本上 咁你距离互吸都系十分啫。 系啱，咁但系个问题系就系话你嚟紧。仲有叫做头七队啦 ，OK，应该我冇记错嗰就系 一 seven 啦，依家 一三，即系十一月三十号嗰场就系对热刺嘅啫。咁但系你利记咧，就至少有车仔同曼城系未打嘅。咁仲当然啦，车仔嗰、那个、那个问题，我觉得去到呢个位即系。 车仔曼城都好多问题，问题都大过利物浦咯，今季。 暂时系 。 但系如果你咁样计嘅话，望住嚟讲，我觉得十有，如果前边但系前边嘅机会失分系大啊嘛，咁我觉得有机会嘅系圣诞之前应该追到第二位。 咁啊，车仔同利物浦 三分波啫嘛， 车仔同利物浦争两分。Okay。和多一場咁大把啫嘛， 其實你點解要話數、 你唔俾沙林頓繼續贏落去咪咯，就係啊， 唔係你數你其實數頭八位嘅係你由第八曼城數落去都係差六分兩場波，兩場波好快可以即係追上最後 嘅，又近 好近㗎啦，唔係依場波好關鍵咯，就係調翻轉輸咗嘅話就28同17嘅關係咯。 哦， 系啊， 咁17都系第九位嘅。 咁但系望住个榜首就差11分就好难打噶嘛。 11分啫嘛，曼联， 十 打都冇咁易啦。 叫埋费加逊，叫埋费加逊让20分都得。 同埋 我， 系水晶宫同埋第一都系争21分啫嘛，七场波啫嘛，成世流流长唔系追唔到系嘛，所以今届应该水晶宫冠军啦。 唔系，同埋再一嘢讲啦，即系我谂呢场波。冇四四二四啩，问心讲， 一 场到 一场 冇 四四二四， 代表其他 踢咗卅几场 四。讲 你话中间边阿斯隆有一粒啊，四四二八都有你打 我哋首先交代神秘人物系边个？ 神秘人物，听佢个声好熟啦，雨天啊， 我顶唔顺阿的啊， 猛喺度打飞机。顶唔顺啊，大佬。OK， 好啦，咁就啱啱就讲完呢场，即系双红会，范佩西就即系我就唔评论啦，都系嗰句，香港都有类似咁嘅球员噶，咁啊， 开唔开名啊？ 唔好开名啦，费事啦，系。 有咩特征啊？ 特徵 係咪好中意開咩嗰啲？ 即係好中意去下酒店嗰啲類啦， 酒店業人士 都經常幫襯啦嚇，費事俾人話俾 啲啊， 費事俾人話誹謗啊，冇 食飯啊，食自助餐啊， 係啊， 佢咩啊？佢有啲咩作為啊？ 啊！佢 做啲乜咧？ 做過啲乜嘢？ 即係試過，即係轉投敵方之後就 哦，咁啊都係好似范佩西咁樣咯，係簡單啲嚟講，唔詳細講， 即係都唔係好不念舊，都係啲不念舊情嗰啲啊， 都係啲見 S 兩棟就眼開嗰只啦， 嗰啲啦， 咁啊，所以就。 見怪不怪啦。呢啲咁嘅范佩西人啊，好犀利嘅嚇。好，咁就今日就去到呢度啦。咁就咁就去到 bonus track 就有先寶刀筆記嘅。咁啊， 會講啲乜嘢啊？ 講啲乜嘢啊？就講傑志書波波。 系 啊，咁就睇睇啦吓。咁 啊，今日先咧有只歌， 又有歌噃。咁 啊，我都系唔播张学友嘅《真情流露》啦。 唔播《真情流露》啦，好 啊，拣咗你一首歌。咁呢首歌就好旧噶啦，台湾歌手林嘉怡嘅《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咁 啊，用意就系、是、其实即系喺个球圈入边咧，即系冇话靠边个唔得嘅吓。啊、即使即系对于阿仙奴球迷嚟讲，可能即系呢两年冇咗一个主力啦吓。咁、但系今年嘅成績都依然係好好啊，都冇話要靠邊個嘅，咁有啲人即係反骨啊、厭，咁咪由得佢咯，係咪？即係一個人依然都係可以即係自己精彩嘅。 OK， 好啊，咁啊聽聽呢首歌啊，幾好聽㗎嚇。好，咁啊下個星期哭波桑時間， 下個禮拜就呢個 禮拜就係國際賽啦， 國際賽 嚟緊呢個禮拜開始打得成，唔開始。 係啦，咁啊留意下足球頻道啦，下個禮拜哭波桑時間再見，拜 拜。 伤心。